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在这周节目当中，我们一直都沿着时间轴细数过往的冬奥会。那到了周日，我们就先将时间轴暂停，去关注滑雪爱好者们感兴趣的话题，我们就聊一聊滑雪场。在周一到周六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曾经介绍过法国的夏蒙尼、瑞士的圣莫里茨以及美国的普莱西德湖，这些地方都是滑雪圣地，很多滑雪爱好者也都会给自己安排一些朝圣之旅。根据去过欧洲滑雪的朋友介绍，欧洲的中级雪道非常非常难，放在国内就是高级雪道。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会听到滑雪爱好者 S 给我们介绍各个国家之间雪道难度级别的一个划分。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坡度，因为每个国家会根据雪道坡度的不同来划分等级。坡度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呢？它指的就是水平方向前进100米垂直方向下落的高度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一个人从一个山坡上滑下来，那水平方向它前进了100米，垂直方向下降了30米，那它的坡度指的就是30度。那如果大家理解了这个坡度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国家从容易到难到底是怎么来划分的。首先我们先看看法语区，在法语区是用四种不同的颜色来代表四种不同的难度，最简单的是绿道，然后是蓝道，然后是红道，最难的就是黑道。德语区包括德国、奥地利、瑞士，大概是分三个等级，最简单的是蓝道，它的坡度会小于25度，中间的话是红道，坡度是小于40度，那最难的就是黑道了。那在北欧分成五个等级，最简单的是绿，然后是蓝色，然后是红色，然后是黑色，它比法国多了最难的一个等级是双黑道。那双黑道的坡度在北欧是可以达到100%的，想象一下是多么刺激的一个画面。北美的话呢，不再用颜色来划分，而是用各种形状来表示，最简单的是一个绿圈，它代表是最简单，坡度在6%到25%之间。中级的话呢，是一个蓝色的正方形，我们简称蓝方，坡度大概是25%到40%。中高级的话呢，就是一个黑色的方形，坡度大于40%。那最难的呢是双黑道，它是由两个黑色的菱形组成，代表超级难，可能需要滑雪者有一些特殊的 skill 去安全的滑下来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日本，日本的话分为三个等级，绿道、红道还有黑道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有超过1000个滑雪场，大部分都是家庭运营的小雪场，这个是和欧洲、北美大型公司来运营最大的区别，那所以他们整个划分规则不能直接做比较。其实啊，滑雪的魅力不仅仅在于说你滑了多难的一个雪道，而是在于说你敢于去挑战自己内心的恐惧，让自己的技巧变得更好更优美。懂得如何停止的人才懂得如何加速。 非常感谢 S 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。有一句非常漂亮的话叫做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，很有道理。但是我觉得像滑雪这样的户外运动还是要遵循另外一个道理，就是量力而行，注意安全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冬奥加速度，大汉立国不久，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，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，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，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。汉武帝刘彻即位后，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，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西军远嫁，解忧和亲，苏武牧羊，李